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6点钟，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呢为本台提供了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5.2摄氏度。从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凌晨，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雪。今天早晨到白天，山区仍有零星小雪，天气逐渐由阴转为多云。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摄氏度，而今天夜间呢有3-4级的偏北风，最低气温将下降到-10摄氏度。在早高峰时期，部分道路可能会比较湿滑，驾车需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未来几天的气温将会持续的偏低，外出需要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及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是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4到-6摄氏度之间。另外呢，因为山区昨夜有降雪，道路比较湿滑，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本市受冷空气缓慢南压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不过呢，今天白天因为气温在-2到-10摄氏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会感觉寒冷，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呢也是5，感觉会比较寒冷。另外今天午后开始光照将逐渐的转向非常有利的条件，空气清新，但气温低，寒意十足，晒太阳的气象指数呢是3，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王凯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拥堵路段主要出现在以下区域。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天宁寺桥一直持续到月坛南桥。在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持续到雍和宫桥的桥区。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从左安门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路段是从分钟寺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双井桥。此外呢，在东三环路的内环自北向南方向以及北三环的自西向东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安贞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燕莎桥。再有呢，就是在北四环路目前外环的自东向西方向，从京城高速望河桥开始呢一直到北苑路口，目前有交通拥堵的情况出现。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大家猜猜方明刚才为什么乐？ 我按了半天话筒，他居然不出声是吧？ 他是 有意见是吗？ 是他的手是被寒冷影响的吗？他在哆嗦，就是每次他的这个手下去的时候啊，类似咱们钢琴的这种弹性触键，点开了以后，抬的那个瞬间又一哆嗦，然后又给关了，然后他不知道，他开始说话。说话饭没事儿，然后他就又点了。 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好吗？哎，说好的雪呢？说好的雪呢？你知道吗？我今天早晨拉开窗帘的， 就盼着是吧？ 对，就是要看有没有雪，但是我居然看到，哎，啊，万里晴空，远处的山都能看见。 这个早起的虫子能看到雪，早或者晚睡的鸟也能看到雪。 那得多晚多早啊？ 今天大概在凌晨，至少在我所在的朝阳区这个区域啊， 嗯， 在凌晨4点钟左右的时候，雪还真的是比较大的，虽然不至于那种雪片大如花吧，但是也是纷纷扬扬的飘落，地上有积雪，而且呢地上也是湿滑的。 真的假的呀？ 真的真的，今天就在今天凌晨4点。 哦， 你在这个线上枕头呢？ 那我们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这么早的鸟 看到了是吧？ 这么晚睡的虫子 啊，这能看到下雪了？您所在的区域有没有下雪？而且还是纷纷扬扬的大雪是吗？ 嗯，不能说特别大吧，但是那一阵儿的确是有降水量的，就是我们既能看到雪花往下落，也能看到地面上是有一层积雪，薄薄的一层，就踩上去会有脚印的。 哦， 到这个程度， 那我是没赶上这趟哈。 对，嗯。 那好歹是下了是吧？ 下 完雪之后，你别说，还真冷哈。据说这一周天气都特别冷。 今天早上出门，你觉得空气其实已经有一点那种湿漉漉的感觉了， 对， 不像前两天那么干着难受了。 对对对， 嗯，挺好的。 但是这周冷能冷成什么样？据说冷得不像话。 对，因为这一周呢，就这次我就每次有时候看这天气啊，我就觉得咱们现在气象台的这些专家们，尽管有个别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没有像预报的那样，大家会有一些这个吐槽意见，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这些气象专家们太神奇了。 不是那个预报不准的时候不赖专家， 是因为赖那突发那些情况， 对，赖寒流，赖那云团，他自个儿溜达到别处去了。 但是这次的这个降温啊，我在半个月之前就已经看到我们的气象部门，我们的专家们发出了预告，就是说到这个时间点会有一次非常大幅度的降温，因为这股冷空气啊，当时还在西伯利亚以及北极那些地方在转，也当时我就看那个就是长期的预测，南方就是葛优那个叫什么那电影不见不散还是什么，就是他不是说憋着把喜马拉雅山炸一口子，让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能上来吗？说就是这边的这股暖湿气流哇也奔着这边来了，北边又一股凉的也来了，咱们这儿只是干降温，但是在咱们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很有可能现在再过两天 又该冷了是吧， 大范围的降水。 哦，因为前一阵那边不是刚下了很厚的雪吗？我们这边盼雪不来， 哎， 那边哗哗的下。 是 哦，合着又是西伯利亚的那堆小朋友在捣乱是吧？ 对，嗯， 好吧，那这一周天气会比较寒冷啊， 嗯， 最低的温度据说能够到-10度还往下， -13甚至能到-15山区有可能，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3949的感觉， 对，一月份最冷的时候。 好吧，那么提示大家天气之后呢，嗯，这周呢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啊，就是注意点呗，是吧？体弱多病的，那该撤就撤了呗， 对， 是吧？或者多穿点啊。好的，同时呢，我们这一周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我们请教，请大家呢给支招出主意，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另外呢物品转让求购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另外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昨天晚上真的下雪了吗？ 我还骗你不成啊？ 反正我没有看到啊，就是有没有也是那个时段还没睡或者起来干点忙的朋友，你们真的看到下雪了吗？ 今天早上 是在哪里呢？ 刷朋友圈的话，可能住在西北部地区的，在昨天晚上11-12点，就不用那么晚，就已经开始纷纷扬扬的雪块落下来了。当时他们就已经有人发了。你肯定是睡得早又睡得沉。 我现在不看朋友圈 啊， 我就 太耽误时间那个， 我就不期待了，那个了，我就期待大家给我发的是不是真的下雪了啊？ 对， 好，那我们的服务也马上开启。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每次一放这个片花的时候，尤其是最后那个小朋友哈，别呀， 对， 我就有一种冲动想去掐他的小脸蛋儿。你别说啊，就这波小朋友，当年帮我们录的时候还很小，现在应该已经是上学的年纪了。 是， 如果能凑齐这一波的话，让他们再录一波。 比较一下哈，对对对，对应着还都是当时的这个顺序， 哎、 再来一遍。 找不着了，真找不着了。好吧，来看这位听众啊，跟我们及时互动，说早上起来根本看不出来夜里下雪啊，说汽车上能够薄薄的看到一点点，说挺失望的。那您还看到薄薄的了呢？我连那薄薄的都没看着，我以为说好的雪又错过了呢。就说其实是下了，但是确实就是，如果你不够睡得晚或者起得早的话，是根本感觉不到的哈。 对，因为这次这降水其实还是有降水量的，就是化成那个水，就咱们拿那个刻度仪，咱们说监测那个，能有那么零点几毫米，我估计。 嗯。 但是呢，甚至于在咱们北方来讲，尤其北京这种干旱的大陆型气候，经常在冬天会出现有降水、无降水量的情况。 好吧。 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吧？ 我突然这个诗意大发，悄悄的。 我走了。 我来了，正如我悄悄的走。 对， 就这感觉、啊、 就这种感觉，你看着下来、啊、但是没有，就是了无痕迹。 好吧，玩的挺好啊。这位听众说，昨天啊，咱们京城帮帮团的好多帮友啊，组织一日游去了怀来温泉，又赶大集又泡温泉啊，说那边还下了点小雪、哦、给发图片了。 怀来吃豆腐了吗？ 巨冷，他们穿着游泳衣啊，真冷。 这地儿是就是温泉是吧？所以 温泉里面还有水滑梯呢。 露天玩可以这样。 对对对，谢谢你们啊，跟我们分享的快乐和温暖。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求助的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呢说，问一下帮友们，他们家炖那红烧肉啊，炖出来怎么是发硬的呢？什么情况？是不是肉的问题啊？ 跟肉也有关系，然后跟这个 好像你特懂似的， 跟火候也有关。一般来说，炖完了以后，那个肉要是说又硬又柴的话，今天这个肉是不是陈肉？就是不是新鲜的， 哦、不是很新鲜的， 对， 是吧？ 因为这种冻过在化冻的那个肉，那个纤维就容易变得比较的粗糙，因为它经历过脱水的这个过程。哦、怎么？ 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太瘦了。 太柴了，对 对，就是之前我们请这个嘉宾讲过相关的问题嘛，就是说咱家炖肉的时候 就虽然我们现在都说少吃油少吃肥的哈， 对， 但如果你要炖肉的话，不管是炖什么肉，就你放点肥的，你可以不吃， 对， 但是那个肥的那个油也好，还是那个那层脂肪也好，它可以帮助我们软烂这个肉，而且就是有那个香味儿， 对 啊，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是不是肉太瘦了， 对， 别问大家啊，就是这个红烧肉怎么炖出来特别硬是什么情况啊、是肉的问题还是这个烹调技术的问题？这位朋友呢想买点东西，看着好怀旧哈。 啊，是，就是小时候啊，我这只要说受了点外伤啊，就去药店涂点碘酒，买点红药水紫药水都挺管用的，要是伤重呢，撒点消炎粉包扎一下，几天就好了。起个疥疮什么的呢，有那种啊叫拔脓膏，也是几天就好，又省钱，伤还好得快。近几年我怎么上药店竟是卖什么创可贴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东西的，这些小药已经找不着了。请问帮帮团哪儿还能买到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啊？反正红药水紫药水小朋友还是挺熟的，因为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男孩子淘气，经常你看上学来就这儿大片紫，要不然那一大片红，反正就涂的那个药水。 对， 现在确实也不怎么用了，基本上小朋友或者家里人受伤了，有的会喷一点那个云南白药的那个东西，有的就直接拿创可贴裹一下了。 其实呢，这个科技是在不断的发展的，咱们原来的这些东西呢当然是也管用，像紫药水啊这些，它有这种收敛的作用，还是有它这个专门去发挥它的作用的地方，但是大多数我们现在的外伤已经有更方便，而且呢这种杀菌效果康复效果更好的这些药，所以包括碘酒在内，咱们现在可能其实也还是能够买到这种碘伏这类的东西。不太推荐大家自己在家里头咱们这么试，因为以前也是曾经有过碘酒和红药水混用，你知道有的人不知道它是会有毒的，那碘化汞呢是对人体有伤害的，所以可能现在我觉得才逐渐的让这些东西从一线的药店退出了。 对，碘酒还是有的， 碘酒有， 云南白药是有的， 云南白药也有， 但是红药水紫药水确实没有了，既然它没有了就说明它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了。 对， 所以就是 您别非找， 没有必要用创可贴，挺方便了，它应该完全能够取代一些小的外伤的这种 包扎呀，包括消炎的作用了。 对对对，你看这刷碗把手给拉破了，这 是刷碗刷的吗？ 多用俩创可贴也能护住。 那好吧，那既然有听众问啊，大家也可以分享自己的心得，看看他是不是确实需要，还是说就根本找不到卖这些地方的买这些 东西 了、找不着了啊。来看看这个东西能不能找着。 哎，说咱北京哪有卖蓬松棉的呀，我想做个沙发靠垫用，谢谢 啊。蓬松棉应该是那个蓬吧， 啊对对对， 草字头那个蓬、啊、 他写个姓蓬的蓬了。 人家不姓蓬，人家姓这个蓬、啊、 蓬蓬松松， 对，蓬松棉。问问大家啊，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蓬松棉？是不是那种就是什么卖窗帘啊，什么订什么床单啊那种地方应该有、啊？ 其实对， 他们 就是那种， 因为他们也做靠垫。 对，比较大的市场里头，蓬松棉它不是真的棉花，它是化学合成的化纤的这种材质，但是呢，保暖性其实很好，然后这个蓬松度也的确很高。现在其实包括那些世界顶级品牌的户外服装，它有用羽绒的，但也有一种专门就用棉服，那个棉就用的是蓬松棉，高级材质的话很好的， 不一样哈， 不一样， 效果不一样， 两种感觉。 好，奶奶知道啊，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可以做沙发靠垫用的蓬松棉啊？谢谢了，他留了一个电话，6238-7898，6238-7898。这位听众也找东西， 这都是老物件哈。 今天什么情况？ 刚才找红药水，那也是几十年前用的。 你看谁老是吧？ 这回可行了啊！问问大家，老同志，您谁那儿还有30年到40年前的那个电视天线？就是他的描述是能够看两三个台的那种天线 啊。 我有用，不知道能找着吗？ 来，老同志，能找着吗？它不一定是看电视用啊， 对， 可能是有什么其他的用途。 这个东西啊，您自己做就行。咱们现在呢，这个电视上来讲，新款的电视已经都是只是有背后的这个我们说视频输入的，包括现在 HDMI 的输入，然后我们分量的色差分量的这种输入，电脑的那种 DVI 的这种输入，全都是纯数字化啊，或者说模拟也都是这种直接信号进来，而不是原来的直接收空中的这个无线电的电波的。现在的很多电视甚至已经连高频头都没有了，就是您有这个天线接在那上，它也没法收信号，尽管中央电视台还在往外发这个无线信号，但咱用已经没什么人用了。您肯定是干别的使，这个东西我跟您说，您不一定非去找老电视去，这种电视天线其实就是在原来电视机里面内置天线的那个位置引出来一根线，能够让它的接收面积更大。在以前咱们住平房信号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咱们以前是曾经有过人教什么方法，拿易拉罐支个什么铁架子，东杵一个西杵一个，然后去立起来以后能让电视看得更清楚。其实它的作用无非就是把这个天线跟空气中电波接触的这个面能够大一些，随之而来的负面作用就是有时候干扰也会跟着多一些，各种信号它都收进来了。这个您甭费劲去找，您自己找点这些金属线铜丝啊什么的，窝吧自己做一个杵那儿，您看您是要干嘛，反正当天线使这个是可以的，不见得非得找人家原来旧电视上拆下来的。 哦、我估计他可能不一定是当天线使吧，当然我们是瞎猜啊。来， 那我实在想不到还能干嘛。 哎，有过去拿那个旧天线就是当个什么支架用什么的，架子什么的， 哦，养花什么的，种葡萄， 反正那么就不知道。哪位知道啊，可以跟这位听众，他没留电话、啊、 没留电话 说一下啊，或者您有、您是不是可以给他用有之类的啊。这位听众啊，他是说想领养一只中大型狗狗的幼犬，想问问咱们帮友们啊，因为咱们这里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就是狗狗养不了了，或者家中狗狗下小崽了，想送给大家，说能不能送给我们家小朋友一只啊，孩子喜欢泰迪，他说家里呢有多余的或者是大狗下了宝宝的、哎，不想养了养不了的，最好能够送给我一只给孩子养，谢谢了。他说狗贩子勿扰啊，我们就是真心的想领养一只幼犬。电话是18-1581-018-1386，18-1581-018-1386。 哦，中大型，要是泰迪还要中大型的，就是贵妇那种了呗， 就大一点的， 大个的那种， 那特别大的那个泰迪好像特别大哈。 是，对，而且那其实泰迪挺凶的，你知道，你别看、就包括小泰迪有时候这个撒起狠来 狗仗人势那感觉哈。好吧，再来看看这位听众，他问了一个关于耳膜穿孔修复的问题。 他说我在有医院呀、做了这个耳膜穿孔修复术已经近2个月了，耳朵呢现在感觉是好多了，可是耳朵尖所对着的这个头部还是会有这个胀啊，发胀鼓或者疼的这个感觉，有时候啊自己这个感觉 半个脑袋都肿了，木的。看了很多次呢，大夫都说没事啊，这个还是得慢慢的养，慢慢就好了。可是我这症状我却觉得还不断的在有，但是大夫说呢，你这个自己想的太多了，压力太大了，本身可能年龄呢也到了这个更年期，跟这些也有关系。因为从这个耳朵病理上来看，的确您是在康复的过程当中，等于是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就是老觉得哪儿都不舒服，我现在很烦躁，我想问问我们的帮友，我该看哪科？如果哪位有跟我类似经历的，能不能给我一些指点？ 哦，这个还是耳鼻喉科吧。 耳鼻喉科，但是 对呀、啊，跑不出这个圈吧？应该。 如果大夫说给您有建议，说可能跟更年期的这种情绪变化也有影响啊， 嗯、 您也可以再挂一个内分泌科看一看。如果说体内的激素水平真的是有比较大的波动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口服一些这个药物来缓解情绪上的这个问题。 嗯，因为他是在友谊医院嘛，这医院还是 非常好的医院， 不错的医院。既然大夫给您这个建议，又帮您检查过了，说耳朵没有问题啊，就是您不用太过的。 对。 担心，因为他这个耳膜，他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来修复的。 修复 小朋友修复的会快一些， 对， 上了年纪肯定会什么都慢一点。但如果说您还是很担心的话呢，您可以再换一家大医院， 对， 三甲的医院，然后再去检查一下。嗯、那大家也可以给一些建议吧，看看这个耳膜穿孔大概修复那会儿您用了多长时间，有什么一些什么症状啊？ 对， 它其实主要是需要的缓解情绪，需要一些安慰啊。电话是5161153-3188。5161153-3188，反正人呢，在生过病之后，就比较大的、严重的病，或者是做过一些什么手术之后吧， 嗯、 就是他那个担心的程度会放大， 他会脆弱， 对，稍微有一点儿，他就会放大很多，所以这种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啊。您先安心啊，先安心。这位听众说，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什么好方法吗？那得看您堵成什么样啊。 堵是分。 好多种堵、啊、 皮揣子挡可以解决的问题 对 和疏通剂能解决的问题，还有是那种就是拿根管进去转的那种， 一种是花钱的， 对， 一种是不花钱的。当然那皮揣子我们家那会儿有一次也是有点小堵啊，请物业的给揣了几下，一下10块，我就记得揣了5下，我给了他50块钱。 这个可黑点啊，这物业按说这应该是、 就是、其实 也不算，因为他上门服务就是50、 哦、 他给我揣10下也是50，但是我数了一下嘛，你这平均就是我买一皮揣子才多少钱？ 不是，但那这个这你们这物业是真稍微的亏点，我觉得，因为什么你知道、 啊？ 一般这种小的修理都是工人师傅上门，根本不要钱呀。 那确实收钱了， 我真没见过这揣子揣两下还收钱呢， 没地说理去， 把它换了呗，大家业主们投票呗。 反正就这一回吧，就这一回，人家态度还是很好的啊，干干净净的，这就算了吧。就看您家是什么情况堵的，如果说特别严重的，那还就真得找那种管道疏通机。 对， 然后渗下去、估计是得花点钱。 对， 基本上这个价码应该是150到200 差不多 之间， 是 吧？看看您这个什么情况啊。 嗯， 如果说只是一般的小堵的，您就上那个超市买点那个管道疏通剂。 对， 有。水状的就跟洗衣液似的， 嗯， 有那种粉状的都是可以的， 对， 还有片状的都行， 哦、 它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对 对， 效果是一样的。然后你按照那个说明书往里面投递，然后就沤一段时间，再拿水冲，您看看是 一到两个小时，按照说明书走就行。 对，这是之前我们大家也分享过啊，这样的方法18515827816。18515827816，顺便也说一下，就是像家里面应该常备的这种东西， 对， 您每周您堵不堵，你就稍微的清一下，这样的话呢，它那个里面永远是干净的。 它那类说明书上都会写着，就是要是已经堵了，您可能就得一次恨不得用去多半 瓶， 一 瓶多半瓶不行，得差不多一整瓶， 然后泡2个小时。 对， 但如果是维护性质的，就每个星期，就像方明说的，倒50毫升进去，它就能始终保持那么一个通畅的状态了。 嗯，时常的清理啊，就是不会出现这种堵的问题啊。 对。 这位听众他找身份证， 是他说我在双清路海淀区的双清路建清园社区医院呀、啊，1月19号我去输液了，输完液以后呢，可能这身份证就落在那儿了，当时就再没找着。叫张慧清，1945年出生，我是内蒙古人，有识道者能跟我联系一下吗？13521618063，13521618063。 其实这个丁时间应该是，既然已经发现丢了哈，还是应该去挂失吧。 我是建议您 顶多您要说我们这节目播完了以后啊，您再等24小时，如果要是还没有人跟您联系，先去挂失，因为身份证、咱们现在二代身份证里面都有芯片，如果真的被不法的人捡去的话，他可以干的事儿太多了。 对、另外就是现在补办身份证也不是说很复杂，所以您赶紧挂失、 对， 然后补办，如果说有急用的话呢，可以先办临时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呢还是挂失吧， 还得挂失、 得挂失、 确保这个芯片就到那些人家那儿，甭管是银行啊或者是什么办个手机什么的都识别不出来才行。 好，第一时段呢接近尾声啊，我们来说一些转让求购的。每到周一的时候呢，咱们这儿买卖特别好，物件特别多啊， 生意兴隆通四海。 先说转让的吧。 好，这位朋友啊，有一个锁方向盘和刹车踏板的那种长的拐棍锁，95成新，全钢材质，原价100，现价50，还可以再商量。东西呢，在海淀区的西北旺唐家岭地区，电话是13641224097，13641224097。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就是锁方向盘和刹车板的那个。拐棍锁， 就是那东西、 你说了是吧？ 对，我刚说的这条、 那我说这锅吧、 好， 转让的是一个新的铸铁砂锅啊，不是炒锅， 炒锅 转让的是一个新的铸铁炒锅，32厘米的，电磁炉啊，燃气啊是通用的啊，型号是 CZ32B5，全新的没有开封，打算200出手，电话是15201692462，15201692462。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飞科牌的单杆蒸汽挂烫机，买后没怎么用过，50块钱转，随机送计算机音响一套，两个音箱一个低音炮，东西在三元西桥老国展附近，联系电话是18911096186，18911096186。 这位呢想转让的是一台42寸的液晶电视，等离子的高。 这到底是液晶是等离子？这不可能。 他把俩都写上了，所以我也有点懵，你知道吗？ 对，这 他反而说原价是5000多、看这价格呢， 不太可能是等离子的。42寸的等离子再买的话，最便宜也得卖8000左右，除非是国产的，有一些品牌可能曾经摸低到过5000、5800、5900的样子。 哦， 长虹曾经出过那样低价的等离子。 那我们就暂且认为它是液晶的吧， 应该是液晶的。 对，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跟他联系啊。42寸液晶，高清的，都高清的吗？高清版的。 那、还真不一定，早期的液晶有不是全高清的。 哦，说可以挂墙上。 对， 都可以挂墙上吧。 挂墙上都可以，那就一配件，这容易。 说原价5000多呢，现在呢我打算800出手，他没有说什么时候买的，用了多长时间啊？ 对， 因为周三呢要回老家，所以这个就不用了， 急活 转让。800贵吗？得看年头是吧？ 看年头， 一个年头，一个是品牌，其实这些都很重要的信息啊，您都没写。 对， 电话是13671318972，13671318972。 你看下面这个人家就写得很清楚啊，松下电冰箱2门170升8成新，嚯，这种小冰箱还能有8成新，您保养的真不错啊。 家里面用有的时候 是 用的 特爱护，对对对，制冷特棒，静音，外观很好，干净，转让价98块，有零有整的哈、就您就100转挺好，我觉得。东西在广渠门，电话是18310248062，18310248062。 东西在广渠门哈，反正就是像这个电器啊，尤其是大件的啊，一定要写上品牌啊，一定要写上品牌。好，第二时段再见。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但不是，但是 您没起来吧？ 对，这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夜里您是不是全程都经历了？因为的确，对有的要是昨天，好比说十点、十一点就睡了，早上六七点钟起，那真的是什么都没看见。 他应该是半夜，就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啊， 对， 欢实了一阵哈。 其实以昨天夜里，我今天早上其实也挺意外，就是夜里面的确雪下的是不算太小， 嗯， 可是早晨起来为什么路面干成？ 一点都没有， 一点痕迹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能问个问题吗？ 啊， 半夜三四点你干嘛去了？ 你管着吗？我跟你不过这个。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问题啊，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智能手机啊、微信方面的问题啊。 啊， 这位听众啊说，我给你们发信息就发微信啊， 嗯， 有的时候显示公众号提供的服务出现故障，请稍后再试。那什么情况呢？ 最近还真是有不少的我们的帮友都跟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 啊， 但是呢您那儿收到的信息，包括我们有帮友截图把那屏幕发给我们， 我们都能收到。 对，我们这些实际上呢都看到了，这个估计是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平台的后台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也有可能有您那儿发完了以后显示说，嗯，这个出现故障请稍后再试，我们没收到的情况 啊。哦，哎呀，你这也出故障了是吗？哎，我就记得有一次在周六的时候啊，有一位朋友发征婚信息，他发了得有小一百条。 对，因为 他着急，他说我怎么发不过去，老显示发不过去。但其实您发的第一条我们就收到， 这一百条我们都收着了。 对，弄得我这个在编辑的时候，哎呦，简直头疼的要死，你知道吧？所以就是您一般情况下啊发的我们都会收到，嗯，即便是他给了您这样一条回复，也不见得我们就收不着。 对， 嗯，但是也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我们就收着，但是经过实践证明啊，就是90%的虽然有显示说我们让您重发，但是我们都收着了， 嗯，对 啊， 嗯，基本上是这样。 对，那怎么办呢？就发两遍就行了吧。反正如果说您发了他给您显示，您再发一遍您就不用再发了，尤其是我们播出了哈， 对， 肯定能相信您是发过。但是如果说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来得及播出，也有可能我们收到了时间不够没有来得及播，也有可能我们确实就没有收到。 所以基本你的意思是作为听众朋友来讲是无从判断的。 对呀，啊，因为这事儿它不归咱们管啊。 对， 是， 对， 是吧， 嗯， 找谁说理去， 真没地儿。嗯，这个电子产品就是有这问题，你真去找腾讯，嗯，他可能 也没招， 对， 他都不知道可能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啊。他有的时候是自己在内调这种， 嗯， 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也是路由器的问题。 嗯，这位朋友家里这路由器啊，他说是这样，我呢刚装这个路由器的时候啊，联网速度很快，不超过10秒就能连上，使用了几个月之后发现联网速度越来越慢，往往要两三分钟才能连上，这是什么原因？家里面的这个路由器上网慢，就跟刚才方明说我们这个公号发信息发不过来一样啊，有可能是您的路由器的原因，但也有很大的可能是本身网络服务商提供这边的问题。 是的， 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只能是找您提供这家网络的这个工程人员啊， 嗯， 他上门来带着他公司的这个设备来做检测，检测他那有一个机器，就不用您的这路由器，拿他这机器接到他们自己这个网线上来看连接时间是多长。咱们一般来讲延迟啊，网络延迟都是控制在毫秒量级，实际使用的这个感受上来讲，一般就像您说的几秒钟应该就可以连上。如果人家拿他那个机器检测说没事儿，是能够很快就连上，那看是您路由器的问题。如果当着您的面他拿他那个机器连都连不上， 那就是他的问题了哈， 退货， 换一家， 换一家 ， 对 呀。哎，有的时候这个家里面的 WiFi 它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哎，挺好，然后突然它就没了，然后就或者卡顿什么之类的哈， 嗯， 有可能是，网络的，也有可能就是这个时段，它就这个时段用的人很多， 多，没错， 啊，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嗯，然后像这种，其实您如果家里面是那种不限时包月的话，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说过，因为这个无线路由器呢，它的耗电量是非常非常小的， 嗯， 就是从节约能源的角度来讲，无线路由器不是一个必须要去说不用就关的一个东西，您可以在它家里面24小时一直开着它，这样的话使用起来会更方便。 好，嗯， 咱们的这种无线互联互通的社会的这种要求，因为将来家里智能家电越来越多，那些东西都是24小时需要联网的。 是，这位听众说想问一下啊，手机界面里面那个支付安全和应用锁怎么用啊？ 嗯， 支付安全和应用锁。 嗯，您要是 说的是哪个？是哪个呀？ 有的手机是这样，就是安卓系统它自己 它会结合不同的品牌，比如说你是华为的啊，比如说现在主流的其他什么小米啊、魅族啊等等这些不同的品牌，它会根据自己公司的情况再去做一个这种优化版的这个系统，里面把自己的一些特殊的功能加进去。因为安卓系统是一个开源性的系统，它里面可能就在手机层面上设置了一个支付安全功能。您的手机如果带这个功能，这个我没法在不知道您的手机是什么的情况下去给您建议，您就是按照他的那个操作流程一步步的指引您。一般这种程序它旁边都会有一个帮助，或者有一个小问号，或者有一个帮助菜单，它里面会有详细的这些东西的使用说明，您看一看就可以。这个再怎么大拿的人也不可能把所有品牌的手机的具体的使用每一个菜单都知道，这个太难了。 但基本上就是它大概的设置 都是 步数程序应该是相似的、啊、 对对对、 嗯、您先试着先弄弄 对，找着那个帮助小问号，你看有没有这类的标记。 我一个就是忘年交吧，年纪比我大很多一个朋友，就是一说到手机就是、 啊、 没事没事，我自个儿先捅咕捅咕经常捅咕捅咕他就捅熟 了 啊， 就成了 啊、哦、当然也有失败的时候、啊、我说你怎么捅咕都行，你就别随便删除，就如果你闹不清楚的话、 哎、 它显示删除，你先停一会儿， 慎重一下， 万一删没了怎么办呀。 对对对、嗯，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其他问题啊。这位听众说，哪位朋友知道治疗甲沟炎的好方法，或者北京啊专门治甲沟炎的医院有哪家给推荐一下。说我的指甲现在挺严重的，都感觉要掉了，其实也去了一些医院用了不少药、 嗯、 但是呢效果不好，大夫跟我说了，说就是甲沟炎，还有牛皮癣，还有灰指甲，说我这是三个问题合在一起造成的，那就比较严重了哈，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病、 嗯、对， 说谢谢大家了。这是一位老人家啊，王老先生、嗯、电话是15116935843 15116935843。 给您一个建议提醒吧，甲沟炎、灰指甲这些呢，现在呢咱们是都有药物能够治疗的，能理解您这个生病痛苦的这种心情啊，可能想去寻求治疗。但是如果您听到任何地方有人跟您说他能把您的牛皮癣也一块治好，您可以直接掉头就走啊。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人类还没有攻克，谁说他能治牛皮癣，您放心，的确有一些东西抹上去以后能够缓解您的那个疾病的症状，但那些东西都是对人体有害有毒的物质。这个病如果真的攻克了，一定是能够得诺贝尔奖的成就，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消息，别信。 所以就是您还是去一些比较靠谱的医院啊，大家也给推荐一些不错的医院啊，他这个三病合一哈，可能还有些麻烦。 嗯， 好，我们换个话题啊，说说炖肉的事儿啊，炖肉炖不烂什么情况？ 这位朋友跟刚才我说的一样，首要选的想的是过期炖肉啊，炖肉一定要买新鲜的五花肉。再一个，不知道您是不是没掌握方法，炖肉一旦开锅以后可就不能再加凉水了啊！各种这种做法其实都是已经热开了，再拿凉水一激，那个肉马上就会收缩变得很紧。如果要是您是有这个问题的话，您下次注意试试，只用热水过度开，然后就慢慢去炖就好了，别再加凉水。 好、嗯、我看到咱们这儿会炖肉的朋友啊 很多哈， 对，就是基本上说的就是除如果排除肉的问题啊 啊， 那就是有可能您在炖的过程当中加凉水了。 嗯，对， 说是因为您中途加了冷水，所以炖肉之前一定得把这个水给它加足了，就得没过它一些，因为它很耗水的。 对，在家也是烧开了水往里头添，没有说再往里兑凉的。 不能炖兑凉水啊，说大火烧开之后呢，转成那个小火，慢慢的肉就会很烂了。 对。 这位听众说，现在那个小的外伤啊，我一般都用创可贴， 嗯， 然后用那个百多邦药膏， 嗯， 而且愈合的比较快，这是他的方法啊。 对， 这位说，您刚才提到那个拔脓膏啊，在东直门医院我看到过， 东直门中医院， 哎、 啊， 它是原名叫如意金黄膏， 哦， 说到门诊可以开， 好， 啊、 这您可以去那儿找 找， 找 大夫可以开的药还是比较靠谱的、啊， 对对对、 嗯，门诊可以开。蓬松棉， 再说说蓬松棉啊，这很多朋友都说了，宜家后边有个华城市场，里边有做被子的卖蓬松棉，这是一个选项啊。另一个朋友呢说，劲松中街市场的四层有卖蓬松棉的，可以做沙发垫。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了一个是在杨镇大集也有卖蓬松棉的，我见到过，您可以去看一看。 嗯，反正就是大集上那种摆摊卖的，您就得看一看质量的问题了， 对， 因为它的卫生其实很重要。 对对对， 就你看的都白白的哈，但是它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因为靠垫嘛、 嗯， 总是靠在身上比较贴身， 对， 它里边这个卫生、消毒什么的，其实还是应该 重视一些的啊。 对， 来说说天线的问题吧。 老天线这东西，这位朋友这措辞说，老天线那玩具啊，你到西三旗旧货市场找找，已经老天线只能当玩具用了。 哦，是这样的。 旧货市场家电城找找看，我在那儿见到过各种老天线。坐公交车玉新小区下车，对面就是。 嗯，这位听众说啊，您要是想找那个老天线啊，可以上某宝、某宝网上去看一看啊。说有卖过那个001天线的，他们是还有专门的名字，叫电视接收天线总会。 嚯， 说还是一个什么厂家唯一的一个店铺，官方认证的。说您可以看一看，如果需要的话上网搜一搜啊。 嗯， 另外这位听众特别热情，他说如果您不会买的话、或者实在找不着的话，您可以在网上说一声，然后我帮您去搜去。这是咱们的一位经常跟我们互动的热心的听众啊。 对对对， 谢 谢 您 了，太谢谢您了。 好，我们再来说点这个求购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的呢是一个八九成新的衣柜，联系电话是13331178890，13331178890。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那种上下铺的床，就是上面是小床，下面是大床，要实木的，上面睡孩子，下面睡大人的那种啊。电话叫子母床啊，电话是13581518292，13581518292。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三轮电动车或者是四轮的。有棚子的那种，接送孩子时，希望是九成新。电话呢是18600070104，18600070104。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电动车一辆，要九五成新。电话是18811445151。我要我要18811445151。 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这个求购也好，转让也好，电动车啊这类产品，因为咱们现在呢新的电动车的这个国标的标准正在制定当中，草案呢现在已经呢推出来征求意见，可能很快就会正式的实施了。把原有的这个标准结合咱们现在的这情况呢做了一些调整，包括这个质量，就是它这个分量有多沉，然后呢速度也都做了一些这种改动。您不妨等一等这个新的标准出台，咱们拥有的这个车能够更顺利的在新标准下进行上牌啊，相应的这些保障可能会更好一些。 嗯，就安全其实是 永远排在第一位的。对，没错。 现在有很多那个小区里面，就是物业也好啊，家委会也好，都贴出那个告示了，小区的楼道里是不让放电动车，而且绝对是不能充电的。 连续几次火灾都 因为 这个呀。 但是呢，也贴出了一些照片，就说为什么有些住户他就不怕死呢？当然不见得说都会出事儿，但是既然提示了，咱们该挪地儿挪地儿，是吧？这个也是不光是为您个人的安全，也要为全楼的人这个考虑，尤其是住的比较杂、比较多的那种， 没错， 小区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想求购一辆婴儿车，这是帮邻居求的啊，婴儿的那个小推车，能躺能坐的就行，在北四环外，电话是18611733941，18611733941。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辆普通的自行车，在十八里店乡周庄附近、大洋路农贸市场附近都可以，电话是17065541059，17065541059。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那种就是人工的那个嘎吱嘎吱嘎吱那个理发的推子，他说我不要电的啊。 谁给我推头要嘎吱嘎吱？ 他那个不就是那样吗？那个声音，就是过去那个理发推子。 你一个女孩还经历过这种声音啊？ 电视里总演过吧？ 哦，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还剃过这种用推子的头呢。 见还是见过的， 看着长发披肩的这样，我的天哪！ 反正就是那个吧，还竟然加头发， 是 吧？弄不好还加头发，就是要那种人工的啊，或者说什么地方有卖的，也可以告诉他一声啊。电话是13001009875，13001009875。哎，你使过这个吗？ 我爸小时候都拿那个给我推， 就是后来也用过电的那个是吗？ 后来就是我买了个电的，我自己推了一阵，我有一阵剃光头嘛，你记得，就是一毫米的圆寸那种。后来 什么你都说呀，光头你也说， 听众都见过呀。那会儿各种活动，我都是一副就是聪明的脑袋不长毛的形象出现的。 好吧，就它有什么区别吗？这两种推， 省劲儿啊， 省劲儿是吧？ 理发，我跟你说，真的是一个特别辛苦的工作。就是为什么人家现在开美发店的都愿意接待你们这样的顾客， 因为做一个什么焗油啊保养啊、轻轻松松的把膏涂上，您就到那边烤着去， 钱还多是吧， 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就到手了。理发尤其给孩子理发就都是用推子，要是在以前拿手推子，你想那一天要接十个这种活，那手我觉得都得麻酸的不成， 基本功啊， 生生就是啊，那肌肉得多有劲儿才行， 基本功啊。 但是那剃那么一个头三十， 三十、 现在不会了，现在当然得奔着八十一百去了， 三十哪有 T 三十的，我是三十， 我们楼下大姐还是三十 不同的地儿，有些小店可能还保持这个价，基本上但凡能叫个什么厅啊屋的八十往上，我告诉你、小孩一样 是。 这位听众啊，想求购一个家教学习机给孩子用的、最好是新款的，是学习英语用的，希望内存大一点啊，价格呢咱们可以商量，电话是1312-157-3337，1312-157-3337。 这位朋友想要这东西也是学习英语用的，但它不叫家教机，就是那种能放磁带的录音机就行啊。住苹果园，电话是1343-918-5131，1343-918-5131。 先给您的学习精神点个赞啊！ 然后呢，给个建议，就是所有的这些音频资料啊，早期都是磁带做介质的，但现在基本上您无论是买 CD 也好，还是说在这个网上收费下载、免费下载，都能找到很多的这些节目源，都已经是咱们现在的数字格式 MP3 呀，或者流媒体格式啊，没有必要为这个再去淘一个老的磁带录音机。 嗯， 那个音质也差，然后也容易卷带。 行，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啊，这位听众说炖肉的话得后放盐啊，记着最后放盐，别那么早放盐。 为啥呀？他愿意 吃。后放盐是对的，但是这跟肉烂肉硬 没啥关系是吧？ 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哈。这位听众说治疗甲沟炎灰指甲，您可以去那个老牌的清华池。他们那儿有非常专业的那个修脚的师傅啊，都是有证的啊。这倒是个方法，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包括咱们听众也提供过这个方式。还有听众说，我那个手机是三星的，手机的返回键突然没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急急急！ 关机重启，自然就出来了。 对，有些时候出现这种问题啊，或哪儿都哪儿摁不动了啊，大家就记着啊，关机重启，或者您关机关两三分钟， 对， 让它在里面是吧？自己消停会儿， 休息休息， 再开机，基本上一些问题就都恢复了啊。 对， 这位听众来反馈了， 哪位？是这个哦，他说这个，谢谢帮帮团的这个帮友们啊，我这个提供了很多治疗眼底黄斑的信息，要谢谢七八位大哥大姐，现在呢我还在接受治疗当中。特别是要感谢一位把他用过不错的那个花镜啊转赠给我的大姐，她帮我送到了我去看病的医院，坐车一个多小时才送来的，太辛苦了，我谢谢大家了。 节目最后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听众回馈的信息，说有甲沟炎的那位老同志啊，我有个主意，我之前就是这么干的，他天天泡脚，说老泡脚那个指甲呢就软了， 软 对，他说我之前也有甲沟炎，甚至还拔过指甲，后来这个方法用过之后呢，十多年了就没有再犯病。他说不管是用清水还是加一点什么中药啊，都会管用的。他说您呢，如果说就是有脚气或者灰指甲呢，可以上医院开点药膏，然后天天泡脚，泡脚之后呢抹上一定量的护肤品，这样的话呢可以防止细菌进入皮肤，就不容易感染了。但是就是那位老先生他是三个问题合在一起， 对， 所以可能更不好办一些啊。 那 谢谢大家提供的信息啊。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线上和线下的互帮互助。稍后呢是我们的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再见。 每年年夜饭饭店的预定位置都太火爆了，每年的年夜饭餐桌上也都是那老几样，今年啊咱在家吃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煲鸡汤的时候加上营养加倍，还有海参饺子，我家儿子一口气能吃十几个，鲜香美味饭店里肯定没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歌坛掀起了一阵校园音乐风，他的代表人物是刘文正。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鸟在声声叫着夏天。 在内地受刘文正的歌声影响，最为突出的是王杰石和谢丽斯二重唱，他们因翻唱刘文正的校园歌曲而名声大振。两个人的演唱配合默契，风格亲切自然，来分别欣赏《笑比哭好》还有外婆的澎湖湾。 好朋友，你是喜欢哭了还是喜欢笑？那我看如果能笑还是笑笑笑笑笑。 在生活当中忧愁苦闷虽然免不掉， 人生路上幸福欢乐总是会找到。 在生活当中忧愁苦闷虽然免不掉， 人生路上幸福欢乐总是会找到。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笑还是笑笑笑笑笑， 看春回大地阳光明媚，青春多美妙， 千万不要泪水浸泡自己心烦恼。 看春回大地阳光明媚，青春多美妙， 千万不要泪水浸泡自己心烦恼。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 笑比哭好， 笑比哭好， 笑比哭好， 笑比哭好， 笑比哭， 笑比哭好。 沙滩没有椰林随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点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 那是外婆拄着杖，叫做轻轻弯。踏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酒一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没有椰林随斜阳，只是一片海蓝。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点点幻想。 也是黄昏的 沙滩上有着坚毅两对半， 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踏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 阳光 阳光 沙滩 沙滩 海浪仙人掌， 还有一位老船长。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 阳光 阳光 沙滩 沙滩 海浪仙人掌， 还有一 对中国内地流行音乐来说，1986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流行音乐人终于名正言顺地登上了舞台。一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唱会的举办，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有关爱的美好旋律。百名歌星演唱会的主题歌《让世界充满爱》，在录音当天，随着音乐的响起，很多人当场留下了感动的热泪。 想起来是那样遥远， 仿佛都已是从前， 那不曾破灭的梦幻依然蕴藏在心间， 是谁在默默地呼唤，激起了心中的波澜， 也许还从未感觉 我们已经走过昨天。带走你的笑脸， 心中没有一点阴云，阳光变得更加鲜艳， 希望会有那么一天，再也没有眼泪愁怨， 再也没有流血离散， 拥有一个美丽家园。自古就没有改变， 宇宙那无边的情怀拥抱着我们的心愿， 但愿会有那么一天，大海把沙漠染蓝， 和平的福音传遍， 因为想念的祖先。 让世界充满爱这场演唱会按照乐曲的编排分为三个部分，走向明天、幸福平安和永不分离。当唱到第三部分永不分离的时候，崔健出人意料地走起了太空步，程琳穿着鲜艳的红裙子在舞台上格外醒目。遗憾的是，曾经在前期参加了录音的田震演出那天却因故没有参加。这里是记忆的唱片，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就送上让世界充满爱中的永不分离。节目最后，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你走来他走来，我们走到一起来， 在这缤纷的世界里心潮澎湃。 你走来他走来，大家走到一起来， 在这缤纷的世界里有无限的爱。 在变幻，唯有渴望不曾改， 生命血脉去相连，永远不分开。 如果你如果我失去理解和信赖， 一切都将不存在，将不存在。 在变幻， 唯有渴望不曾改，生命血脉紧相连， 永远不分开。 如果你 如果我 失去理解和信赖， 一切都将不存在， 将不存在。 让 这世界有真心的爱，让 这世界 爱。